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75章，乱象之中。 被发现了。听着走向自己的脚步声，江瑶的神经再次紧绷了起来，脑海中迅速闪过数个对策。他体内的能量海洋也在紧张的刺激下开始暗起波澜。啪嗒啪嗒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江瑶的心脏也随之越跳越快。随着他体内流窜的能量，此时他掌心中已不知不觉聚起了隐约的暗紫色电光，并有着愈演愈烈之势。而一旁的陆星月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江瑶的异样，他诧异地看了眼江瑶手掌中的紫光，神情微微一动。还没等他来得及做什么，却听那阵脚步声已停在了两人藏身的杂物堆跟前。 哎，我说，他们已经走了吗？ 一个女子娇媚的声音从前方悠悠响起。江瑶从杂物缝隙之间悄悄望去，却见杂物堆前晾晒着的衣裙上隐隐映出了两道女性的影子。 走了走了，喏，影都没了。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接着响起，两个人的身影挨在一块儿，似乎在往窗户的方向探头探脑。 啊，还好走了，真是吓死我了，那帮古雕没事跑来这儿干嘛？你忘了吗？前不久这附近发生了空间动荡，好像有某个坏家伙从外界闯进城里来了，我估计那帮古雕就是去抓那家伙的。 某个坏家伙。 江瑶转头瞥了眼旁边的陆星月，后者装傻似的嘟着嘴，心虚地移开了视线。 喏，说起来，最近幽冥界的怪事儿挺多的。之前天上有飞过一团影子，朝着幽冥禁地的方向去了，好像是从外界闯进来的。 女子的声音继续说道。 竟然还有敢闯幽冥禁地的家伙，阎王那边估计要一团乱了。谁知道呢，反正最近这附近都不太平，听说城里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很多女孩子呢，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妙。 两人闲聊着，在窗口张望了片刻，最后终于在江瑶紧张的注视下离开了阁楼，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最后消失不见。 原来那些古雕要抓的人是你啊。 江瑶从杂物堆后走出，有些好笑似的看着身后的陆星月，手心中的暗紫色电光也随着心情的平复消失于无垠。 你不是号称来做生意的异界商人吗？怎么会被这里的城主给盯上？ 哎呀，这件事嘛，有点复杂。 陆星月挠了挠脑袋，嘟囔道： 简单来说，我之前做的那一单生意，不小心惹怒了四妖，还对我下了追杀令。如果不是因为龙骨钥匙掉在这附近，我也不会冒死进城。 所以，我们才要东躲西藏吗？ 星摇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不过以他现在的处境来说，倒也没有资格说别人，他自己也正被地府盯着呢。从这点上来说，两人还真是难兄难弟。 话说回来，刚才听那两人说，原来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闯入者。 江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 但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，只有用龙骨钥匙才能破开空间结界进入幽冥界。 我说的那种情况只是针对普通人类，但有个别大妖或者神明，由于实力强大，是可以无视空间结界出入三界的。 陆星月耸耸肩说道，那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家伙也闯入了幽冥界，难怪当初黑白无常扔下我走了。 江瑶思忖道， 对了，听刚才那两人说，那头大家伙好像冲着什么幽冥禁地去了，那又是什么地方？ 在幽冥界，能被称为禁地的地方只有一处，那就是生死簿所在的地方。陆星月介绍道，只是啊，谁都没见过那里，据说只有历代阎王可以进入。 生死簿？ 江瑶一愣，突然联想到当初黑白无常第一次找上自己时所说的话语。 若非汝用邪法篡改生死簿，汝的阳寿在10年前便已耗尽，这枚死亡刻印便是你逆天改命的证明。 如果说生死簿处在幽冥禁地，根本无人可以靠近的话，那所谓我用邪法篡改生死簿又从何谈起？不，从一开始就不对，我根本就没能力，也不可能篡改生死簿，这其中一定出了什么问题。 江瑶低头思考着，脸上有些阴晴不定，而此时却听一阵喧闹声从楼下传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随即小心地倚在阁楼门后，向楼下偷偷望去。只见楼底下人头攒动，似乎有一群身着明黄披风的家伙出现在了大厅里，其中一名肥头大耳男子正匪气十足地嚷嚷着什么，似乎是这帮人的头目。 我去，怎么是他们啊？这运气太背了。 陆星月脸色一变，随即转身走向窗边，向外望了一眼，却见小巷外也同样攒动着这群家伙的身影。 怎么了？那些人是谁啊？ 江瑶问。 司幽手下的小弟，仗着司幽的名头在城里横行霸道，估计这次也是过来搜查的。 陆星月说道， 被他们抓到可就惨了，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 可我们现在这样出去的话，不就自投罗网了吗？ 江瑶看了看窗外说道， 而且外面也都是他们的人，跳窗逃回小巷的话，很可能被他们发现。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，得想个法子。 陆星月思忖着，视线扫过满屋的各式女群，眼睛忽然一亮，随即转过头上下扫视着江瑶，一脸坏笑。 虽然身材壮了点儿，但也不是不行。 你该不会是想…… 江瑶看着陆星月那张不怀好意的脸，隐约意识到了什么，眼角不由一抽。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出去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 陆星月一边抚着下巴，一边淫笑着走向江瑶。 别再耽搁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 哐啷一声，伴随着刺耳的破碎声，一只盛满茶水的瓷杯被摔得四分五裂。只见那名满身匪气的肥腻男子啐了一口唾沫，怒不可遏地掷着摔出去的茶杯，对着面前颤颤巍巍的侍女大声吼着： 会不会倒茶啊？这么烫，想呛死我呀？ 马夫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那名干瘦的侍女被吓得脸色苍白，连手上的盘子都快握不住了，连连道歉，但这却依然没让那名肥腻男子满意。后者不耐烦地伸手一挥，大声骂道： 得了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谋害我，懒人呐，给我抓起来。 大人饶命啊，求您放我一马。 侍女顿时花容失色，连忙跪地讨饶着。而就在此时，却见人群中忽然窜出来了一名穿着红袍的老妪，看样子像是这里的老板娘。 哎呀大人，今儿怎么有空来这儿玩啊？ 老妪一看气氛有所缓和，顿时也稍稍松了口气，忙不迭地迎了上去，讪笑道： 还能为什么？要不是有某只耗子混进城里来了，老子也不会这么大老远的跑到城边上来巡逻。唉，累死老子了。 马父不耐烦地说着，把新端上来的茶水一饮而尽。 唉，话说起来，你们这儿最近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男人呢？ 来咱们这儿的哪来的男人呀？要说死鬼还差不多。 老妪打趣道： 啊，当然了，马夫大人您才不是什么死鬼呢，您可是风流倜傥，英俊不凡。 哎，够了够了，正问你事儿呢。 马夫摆了摆手，打断了老妪的奉承： 此人是个活人，特点是两只眼睛一金一银，有见到过吗？ 活人，这在幽冥界倒是挺少见的，而且眼睛一金一银啊，特征那么明显，应该很容易认出来。不过咱们好像没见过这样的客人呢。 老妪说着，回头对着身后的一圈姑娘问了一声，得到的也是纷纷否定的答案。 说附近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啊？ 马夫继续问道。 怪事儿啊，说来倒也是有。城里的姑娘最近接连失踪了好几个，吓得姑娘们平时都不敢单独出门呢。 老妪绘声绘色地说着。 唉，该不会是那个阴阳眼的活人搞的鬼吧？ 是不是那人干的？咱们司幽大人自然会查。你这边要是得到什么消息啊，得立马通报。 马夫嚷嚷着，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又开始在老妪背后的姑娘们身上扫来扫去。 话说回来，你们这儿就没来什么新货色吗？ 瞧您说的， 现在这些姑娘难道满足不了大人您吗？ 老妪呵呵笑着打着圆场，而那马夫却并不卖账，在扫视了一圈周围的侍女后，又将视线投向了前方人群，一眼便发现一群战战兢兢的人群中间自有两道浓妆艳抹的倩影，正逆着人流悄咪咪地往后门挪去。 站住！ 马夫突然出声叫住了两人，众人的目光顿时齐刷刷地向那穿着长裙身材修长的两人射去，而那两人身形也霎时一致，背对着众人尴尬地站在了原地。 你们两个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呀。 马夫盯着两人的背影站起了身子， 把头转过来。